S.H.E 今年也已经是成团十七年了哈，也算得上是一支老组合了。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那一代人，也都已经成人、工作、成家，甚至有的也已经做了爸爸妈妈。刚才这首歌唱的不只是当年痴迷音乐创作，这首歌的词作者张简伟君的故事。他当年恰好是做了袁惟仁的邻居，而本身呢，他对音乐的热爱，再加上楼下就是专业的音乐人，彻底激发了他对于音乐的创作的乐趣。虽然说整个这样的一个音乐从业道路当中确实很辛苦也很艰苦，但是创作人会在音乐当中找到一些快乐，所以他坚持走了下来，这些都可以从刚才的这首歌当中，从歌词当中感受到。而之所以这首歌可以从一首词啊到真正成为了一首歌，来历也很特别，真的是袁惟仁本人在网页上搜索栏里面没事儿打上自己的名字搜索一下袁惟仁，一回车哎，看到了这首词，觉得很有趣，感觉也很符合 SHE 啊这个组合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于是推荐给了公司，就拿去给了 SHE 演唱，所以我们才能够听到这首歌，也要感谢小胖老师。提到小胖袁惟仁，还是有一点点揪心的，因为他从上个月的时候在上海脑溢血住院昏迷之后，虽然说开刀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了，但是直到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昏迷不醒的状态。上午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了一条新闻，里面说他的前妻、儿子、女儿也都飞去探望他，然后呢在近期的一次探望当中呢，儿女在临别前说再见的时候能够看到袁惟仁眼眶泛泪，然后呢迟迟也不肯放开手。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在潜意识的状态下他还是知道有亲人有孩子来探望他的，所以还是很努力的想要赶快醒过来。所以有生存下去斗志和求生的欲望啊，就是最好的鼓励。所以我们还是要为小胖老师，为袁惟仁继续的祈祷，为他祝福，希望他赶快的苏醒过来。下午的3:07，你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有请林志炫。 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各色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真心怎能说变就变？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心酸怎么能说得清楚？继续活 吃也吃不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不到晚了。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窗外星光斑斓，没有 三个人的晚餐，我刚才哎了一下，是不是？因为我发现我的耳机里面好像听到了我自己在跟唱，但我只是打开了话筒，并没有唱，只能说里面的和声确实，这个和声的女生的嗓音真的感觉跟我自己很像。现在说晚餐还是有点点早哈，但是确实是距离下班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不妨你也可以提想一下，看看今天在周三的晚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安排。有没有一些要特殊约见的人，不妨可以提前通过微信的方式，通过电话的方式预约一下晚餐，去哪里吃。 幸福慢慢靠近，我的心 在在介绍奶茶的时候，除了说他是一位演员，是歌手之外，还要补一句说，奶茶也是一位导演，而且他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也是大受好评。最近他也在很知名的一个电影奖项的颁奖典礼上被提了名，他本人被提名最佳新晋导演奖。奶茶的很多歌呢，已经成为了我们心目当中的经典曲目，所以很多人去 K 歌的时候也都会选择他的几首歌来唱哈。他的歌一般来说基调都会比较低，然后很容易进入一种演唱的状态，不管是女孩去演唱还是男生去演唱都比较好把握，甚至说在一些歌唱的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选手都会选他的歌来演唱，因为可能难度系数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反而容易唱得投入，唱得动情，而唱到动情时刻的时候，评委就会觉得说，哎，这歌唱真不错，又晋级了。 Said to me, go steady on me. Won't you tell me what the wise men said when they came down from heaven? Small nine till seven, all the shit that they could find. But they couldn't escape from you, couldn't be free of you. And now they know there's no way out. And they're really sorry now for what they've done. There were three wise men just trying to have some fun. Look who's alone now, it's not me, it's not me.Sorry now they want to know they got caught up in your talent show with you panicky little bastards in your fancy dress who just judge each other and try to impress but they couldn't escape from you couldn't be free of you and now they know there's no way out and they're really sorry now for what they've done there were three wise men just trying to have some fun look who's alone now it's not me it's not me 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 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周二下午的，对不起，周三下午的和你一起唱，真的是挡住我，少看了一个横哈。猫子遇见丽江晴天说，早上听了广播才知道今天是世界问候日，所以在下午的时间当中听广播的时候来问候一下所有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还要问候一下二姐下午好，问我晚饭吃什么。 Memory 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蔬菜沙拉加牛肉，蛋白质满满的。肯定 Memory 最近在健身，这个健身餐一看就是了。 看看谁在等我，掌声震耳欲聋，专属的节奏一旦响起，舞台属于我。那爱来关照，再来点尖叫声，一首歌的时间会记得我。别怕 try try try， 记得这节拍，慢慢 一起摇摆的朋友也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举手 say hi， 好，让我看到你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在听歌和跟唱的过程当中跟大意保持互动和联络。诺小帕下午好哈，听到我刚刚说星期二的时候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因为周二的时候要跟客户面谈，已经谈过了，怎么感觉时光倒流月光饱和了一下，因为周一我没在，所以对我来说今天真的好像是第二天的工作日，好像才到了周二。周三下午的3:25，北京乐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唱，这是一首英文老歌。 I feel the sweetest kiss.

包括霾、野草、夜莺与玫瑰在内的多部作品片段将集中与观众见面。最后再来看，近日由苏州市滑稽剧团带来的现代滑稽戏《顾家母妈》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现场座无虚席。《顾家母妈》不仅是今年全国的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14部示范剧目之一，也是一部创演10年、久演不衰的老戏，蕴含着对当代喜剧乃至戏剧创作的启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儿歌，但是我知道当年听过他的人、喜欢他的人，并没有把它当作一首儿歌，而是一首金曲，当年流行过的金曲《甘平三个和尚》。 大和尚说跳水，我跳得最。 在节目当中播放过甘平那首《大哥你好吗》，也是让很多有了多年音乐积累和音乐阅历的听友和网友们想起了他甘平。可能很多人真正认识甘平、记住甘平，还是因为刚刚这首《三个和尚》这首儿歌。这首歌呢，是在1994年的时候为同名的动画短片所配的主题曲，朗朗上口的儿歌，在当年那个时代呢，通过录音机、通过收音机啊，通过大街小巷的